是从朱元璋到朱祁镇的一部明朝历史。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后，自然是全心全意的摄政辅国。王振想要钻空子抓权力，那是痴心妄想。不过王振不甘心，九岁的朱祁镇现在已经是正统皇帝了，一方面他要倚仗着太皇太后和内阁的这些重臣，另一方面他也离不开王振。王振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。张氏和三杨虽然实力雄厚，维持着国家的运转，但是他们也已经渐显老态呀。王振也心里琢磨，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精折腾啊，已经是太皇太后了还这么精神，活了好几朝皇帝，他怎么就不死呢？你一天不死，我就一天不能翻身呐、啊！哎呀，糟糕糟糕，我想着什么办法能对付得了这个太皇太后呢？有了，王振是心生一计，咱们下回再说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本身虽孤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袖。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，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心福 幸福生活。

海边出生。